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。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。 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。 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 请欣赏飞利浦唱片公司1974年出品的《清晨的莫扎特》，曲目有《费加罗的婚礼序曲》、《小夜曲》中的回旋曲、 C 大调第28交响曲中的急板、降 E 大调第4圆号协奏曲中的回旋曲、 C 大调第15奏鸣曲、歌剧《唐璜》中的选曲等。歌剧《唐璜》中的选曲等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